你说是个贬义词吗？您要是真是玻璃心，怎么长大呀？ 是啊，是啊，所以我 你不断的就受伤是吧？ 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就是荒诞嘛， 嗯， 对吧？我们对世界的这种期待， 嗯， 它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实现， 对， 对吧？ 所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内心无比坚强，听再扎心的话。 嗯， 没触到我是吧？我可以免疫，我挡啊。 对， 但是怎么让自己强大呢？魏权的观点其实就是经典阅读带来的力量。 是， 嗯，我们的生涯有限啊。 对， 但是阅读开启了无数人的生涯，无数人对于人生、对于世事的思考。读书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疗愈方式，因为生活中你难免会有一些伤害。就从我们童年的成长历程说，也不是每个人童年都是那么阳光的哈。 对， 你或多或少心理上是有一些阴影的。 对，他一般像现代人也是，他比平时生活压力也工作压力也大， 对， 他可能会淤积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能量。 对， 对， 对，他需要一个口去宣泄。 对， 对吧？你像亚里士多德，他就说悲剧的作用在什么？在净化，在陶冶， 嗯， 对， 对吧？在宣泄，嗯， 对。 对吧？你跟主人公一起经历了那样一场那个跌宕起伏的命运之后，然后你把你的所有的心理的能量全部释放了， 对 对吧？ 所以说，读书是一种非常好的疗愈方式啊。嗯，读书多的人他就平和，是吧？他就没有那么焦虑，没有那么焦灼，他知道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啊。情商相对我觉得也要高一些，他能知道自己怎么了，然后去调试；知道别人怎么了，去调试，然后接受自己啊，让自己更加的美好。其实说到经典阅读，书中这一段，我觉得很能代表魏群文字的风格。我们刚才说了，他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啊。书中的文字除了那种幽默之外，还有文学色彩。当这个万里长征走到最后一步，就要面对那一天的时候啊，又生了很多波折。自己的母亲突然要面对一次严峻的医院里的检查。当时魏群来到医院啊，看见妈妈当时是还是特别冷静，其实她内心是非常的纠结和心疼的，她当时不禁一阵心酸啊，眼泪不争气的扑簌簌滚了下来。她写道，77岁的老人凶险疾病仍然要独自面对，只能独自面对，这境遇与你是谁无关。此时此刻，那个萦绕在我脑海里许久的大而无当的问题，却似乎一下子有了答案。在经典阅读中，我们得到什么？眼前的情形像极了《老人与海》里那老渔夫圣地亚哥为了保护自己好不容易捕获的大马林鱼而与鲨鱼殊死搏斗的场景。漆黑的暗夜，老渔夫独自一人在滔天巨浪中与穷凶极恶的鲨鱼群殊死搏斗，没有趁手的武器，没有帮手，眼目所及只是浩渺的海和无边的夜，以及触手可及的绝望。当他九死一生精疲力尽地回到岸边时，没有我们在众多俗套电视剧里常能看到的等待他的鲜花和掌声，没有，有的只是他始终不曾放弃的大马林鱼的一副森白的鱼骨。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总要面对这样的境况，不管是疾病、考试，或是其他让我们倍感压力的逆境，哭嚎于事无补。尽管医生家属在旁，我们能从周围环境中获得的帮助仍然十分有限，最终我们仍要独自面对。原来经典作品早就模拟并提炼了这样的现实人生，这或许是那个庞杂问题的答案之一吧。后来作者就把自己的这样一段心理的感受啊和收获和即将迈入中考考场的女儿进行了一下分享。这个时候作者和白豆相对而坐，半晌无话。作者继续写道，此刻想着白豆的朋友雪，想着老妈的病，想着老人与海里老渔夫圣地亚哥，想着经典阅读，面对白豆，我忽然有了一种不吐不快的强烈冲动。于是我问白豆，白豆，你从小到大读了那么多的书，其中经典阅读占的分量很重，现在妈妈问你一个问题，从多年的经典阅读中你究竟得到了什么？白豆瞪大了眼睛，在此时堆满了公式、实验、几何图形的脑子里拼命地搜索和归拢着不成形的过往的阅读经验。接着我向他讲述了长久以来我的疑问，以及这个下午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第二天中考大幕正式拉开，第一个科目是语文。 中午时网上开始传出了考试真题，作文题之一竟然是阅读实践收获。我想白豆看见这个题目时会喜出望外吧。同时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也已经意识到了经典阅读对于孩子们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中考很快就会结束，但孩子们今后的人生却无比漫长，且注定不是一路平顺的坦途。昨天晚上临睡前，白豆说他有几本在他看来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准备留给他的朋友学，也许会对他明年的中考有所帮助。现在我想这份书单可以再增加一些内容，比如《老人与海》，当然还有其他，让这份馈赠变得更加充实厚重，让雪在明年的今天能够自信地走上中考的考场，并在这样的曲折的经历中真实地长大。祝福所有的孩子。这是魏群在写那一段啊， 嗯， 其实书中和这一样深情和温暖的段落文字啊，俯拾即是，特别的多。那两位都是母亲，都曾经伴随孩子完成经历中考的这样一个人生的段落。作为母亲，一路走来觉得孩子给予你们的是什么？ 确实是共同成长，他长大我长大。就刚才你刚才念到的那个雪，那个孩子，我在这个书里面也写到了，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孩子是我女儿的一个小学同学，他父母呢就是都是理工科出身，典型的海淀区家长，就给孩子要求非常高。他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也不错，比我女儿好。后来到了初中以后，这个孩子在中考前一周大概突然宣布不再中考了，放弃中考了。为什么？就是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抑郁症就是严重到不能够迈进考场，哪怕只有一周的时间他已经不能够迈进考场了。就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刺激，可能是跟他在学校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系。然后这个孩子就这样就败下阵来。就是在临上场的前一周败下阵来，之前的这么多的努力付之东流，至少他初三这一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了。他要复读。而且复读就中考复读孩子的损失是很大的，因为包括体育，我印象里哈，就按照规则他体育他首先要扣他五分，跟应届生他就已经比人家要低五分了。非处于很不利的位置。这个时候他的父母表现出来是什么态度呢？就我们都觉得很痛心。他的父母我觉得表现的有一点就是令我不能理解。 苛责。 是。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要提到这个孩子，就是我女儿就不断的在她考试的过程当中，考完试之后，包括她在高中的这个阶段，每周要给这个孩子打电话，每周打一个小时的电话，然后就对她就是跟她聊天，就让她尽快走出阴影。因为这孩子就是她上高一的时候这孩子在复读嘛。然后复读学校的孩子可能跟这孩子相处的也不是很好啊，所以这孩子就是也一直是情绪不好，状态不太稳定，而且他还在吃药。吃药的时候那个药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包括情绪上的，包括身体上的啊，生理上的反应。 对， 所以他就不断的给他打电话，不断的安慰他，不断的引导他，给他打气，给他鼓劲儿。我就说这些是我可能做不到的，所以我就看到他，我就觉得啊，我其实在很多方面我是。其实是没有孩子那么纯真的。 对，看到了孩子的善良，他的美好。 对， 魏群和大家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哈。这故事真的令人唏嘘，也让所有的家长自省。无论是哪个区的家长，你培养孩子让他有一个好成绩，是想让他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 对， 让他稳定啊。 对， 但是你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他幸福和快乐吗？让他可以轻轻松松的快乐的过一生哈。 但是就是有些家长确实是，就像这个孩子的家长，当我们都为这个孩子感到痛心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妈妈跟这孩子交流的时候说那个话让我们都觉得很不能理解。他就会说你看人家的成绩多好，你看你，就是孩子在已经得病的前提下他还要这么表达。我就觉得 他其实真正在乎的是自己的面子，而不是孩子的幸福。 所以这样的家长真的需要警醒。真的需要警醒， 就是面对孩子其实一直都是应该是 平等的哈，他没有任何的责任和义务，为你的这个尊严、你的面子、你的理想而背负沉重的负担啊。 而且当他遇到挫折，在生活当中遇到坎儿的时候，你是要无条件的站在他那一边帮助他， 对， 而不是去打击他。 对，作为最亲最近的母亲，你难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好好的理解他、包容他、温暖他， 对， 让他重新站起来吗？ 是。 嗯，其实真的哈、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每一个母亲重新成长、重新审视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啊。白豆啊，最后是以理想的成绩考入了自己心仪的这样一个高中。我们说人生从来就是长跑啊，就是每一个段落说你这一段不好了，那都不是最终的结果。我们最终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的快乐、愉悦，觉得生活美好，这是最最重要的。那一路走来，白豆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啊，包括母亲也跟着揪心，但是回望那段岁月的时候，你觉得最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你可以总结的和大家分享的经验是什么？ 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孩子在整个养育过程中还能说有一些值得说的，觉得有某些方面还算是成功的话，可能就是一方面我们没有过早的透支他的学习热情，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没有说从小学一二三年级开始就报奥数班，甚至不止一个奥数班，我没有。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让阅读，让他在阅读当中成长，更多的是人格方面的成长。所以他到了高中以后，当他比如说他到了文科班，他很自然就选择了文科班，因为他喜欢这个方向，然后他找到了他自己的位置，他就焕发出了比初中更大的学习热情。这个时候不用你去说，不用你去管他，不用你去指点他，也不用老师给他更多的这个压力，他自己会去学习，他会有这样的欲望去学习，有这样的热情去学习，而且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定啊，我觉得也是让父母感到很欣慰的。就不要过早透支孩子的学习热情。 阮山老师呢？ 我也特别同意这个魏群的说法，就是特别想就站在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上跟那个家长讲，就是给你的孩子一些时间，等一等他们，就是真的别太苛求他们，他们已经做得很好。而且我是觉得这个白豆吧，为什么我说这本书我特喜欢，我一直特别欣赏的人就是他是很有情有义的人，就是我们活在世上，我总是觉得有情有义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来讲，我也特恳请的就是很多家长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就真的人生中到最后我觉得什么是让你觉得最幸福的，就是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他这个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这是二位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啊，温柔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包括经典阅读带给一个人的力量啊，包括一路走来回望那段难忘的岁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那魏群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所以我就是走到哪一段也在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寻觅，不断的感悟，所以谈不上什么成型的计划。 但我觉得可期待的是，比如说到高考结束了的时候，魏群可能还会出一本书啊。 我也希望自己到时候能拿出一本书。 其实我们说快乐不是人生的常态，猫着良心说啊，祝你天天快乐，那怎么可能呢？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面对生活中的考验，我们的心不是平静的，总是波澜起伏，在波澜起伏中追求相对的一个稳定啊。但是生活中总是有那样的时刻，或者有某一个人让你觉得，哎呀，生活真的挺好的，挺温暖的，你会带着这样的记忆继续上路。那二位其实也是平时爱书的人，给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推荐两本书吧。 就现在比较热门的书吧。未来简史，这个人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对我有触动。他不说他在这个书里面他有这样的表达。他就说，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我们的父辈或者说我们的祖辈所生活的年代，可能是比如说工业化之后的年代，再往前可能是就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可能几百年是吧才迈出一步。那么工业化社会呢，它的变化可能是以几十年为单位。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信息化的社会，它的变化那可能就是非常的快，所以不要用你的这种陈旧的经验去过多的传授给你的孩子，去阻挡他的成长，因为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 就不要以你记得的一些经验 对、 去套用未来， 对， 是吧？ 是这个意思。 那阮老师呢？ 调节自己吧，或者是找到一个自己就是现在目前这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最近几个月狂热的看了看蒋勋的这些书、 哦、嗯， 因为蒋勋主要是解读《红楼梦》，我觉得解读《红楼梦》可能更多的是还是说自己就是以前对人性的这个解读也不到位，我从小都是这样黑和白。 对，蒋勋对《红楼梦》他的解读还是、嗯、我觉得确实是有别人人所不及的地方、 嗯、 啊，因为他据说他读了三十多遍，据说是三十多遍。 对， 啊、嗯， 所以我也让现在小孩，我觉得他们也有的小孩能看进去，很喜欢看。 嗯 嗯、我更多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本书，就是看读的，就是他们这个年龄就明白哦，人性有多样性。 都是传统文学名著，但不同的时代可能给他的解读就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对，嗯，经典阅读的意义啊，就是常读常新。 对，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 可以超越时间、超越民族、嗯、超越语言，确实是这样啊。嗯，但经典也是需要门槛的啊。但是只要你翻开书页，你就会离它越来越近啊，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后，请二位送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一句寄语 啊。那我就。三个字，阅读吧。 哦，就是读书吧，哈。那阮老师呢？ 我特别喜欢一句比较唯美的话，就是一直激励着我。 嗯， 就一直觉得这个阅读是最浪漫的一个教养。 哦，最浪漫的一个教养，哈。我也听过一句话，他说：“请相信时间和阅读温柔而不动声色的力量。”它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读与不读是不一样的啊。希望你在阅读中找到自我，找到那个更美好的自己。也再一次和大家推荐这本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考有泪也温柔》，初三那一年你不能不知道的33件事，作者是魏群，文字非常好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中读出一种温暖，一种力量。也感谢今天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两斤蒜头2.1块，马铃薯1.7块，再给我辣椒和1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1、2、3、4、5、6、7，炸出油烟米，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